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八天之后，乌云拆线出院了。两个星期之后，他重新走进了办公室。他竟然比生孩子之前胖了一些。子宫摘除之后，他没有奶。香月由关山林做主交给了基地一位军工家属代养。那个身体健壮的乡下妇女生下孩子一年了，仍然有充足的奶水，她十分乐意为一个老革命哺育女儿。再说她的奶水挤也挤不完，她干嘛要浪费呢？关山林打算每个月给那个军工家属10块钱一座补贴，可是那个乡下妇女却像受了侮辱似的把钱退了回来。她说，俺不是奶妈子，俺不卖奶，俺是为革命哺育后代。也就是乌云出院回家这一天，50岁的关山林和32岁的乌云分床而睡了。似乎没有谁有意这么做，也没有人提到分床的事。乌云刚出院，需要安静的休息，而关山林若在家，他是一刻也安静不下来的。关山林让勤务员把陆阳和惠阳的床搬进阿姨的房间，把儿童室腾出来给乌云住。情况就是这样。那天他们分别走进自己的睡房，上床以后，两个人都没像往常那样很快睡着。从1947年他们结婚以来，这还是头一回在一个家里分床而睡。他们觉得少了些什么，睡得不踏实。直到半夜，乌云仍然在床上辗转，关节有些隐隐作痛，他起来吃了一片止痛药。他想，关山林不知道睡着没有，他的睡相一直不好，老是踢胳膊伸腿的。后半夜了，他会不会把毛巾被给踢掉呢？乌云放心不下，披了一件衣服走到隔壁来看。关山林房里还亮着灯，原来他也没睡，正倚在床头看一本小册子。关山林笑着说，他要抓紧时间把这本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看完。基地有好些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处分错了的同志等着平反。乌云进去以后，关山林把文件放了下来。乌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关山林也坐在他熟悉的那张床上。他们很随意地聊了一会儿，基地的事儿，医院的事，更多的是孩子们。老大陆阳暑假过后就要进中学了，他最近倒是不太捣蛋了，而且迷上了苏联的军事文学，他一本一本地读着那些战争小说，差不多是在吃他们。老二惠阳那天突然对乌云说，太阳掉进河里了，那是个美丽的黄昏。这句话让乌云激动了一阵子。据说上海能治儿童痴呆症，等过一阵子有空了，带惠阳去试试。 山东海城的猪妈来信说，老三京阳越长越俊，很乖，听话得很，总是待在他的身边像个闺女。关山林笑着骂道， 嘿嘿，猪妈倒是会带，把个儿子带成了个闺女，以后是当男兵啊，还是当女兵呢？ 湖北老家方面也来信了，说老四襄阳贼精，他知道怎么把好吃的弄到自己嘴里，他想要什么绝不大吵大闹，他有自己的办法把他们弄到手，在这方面大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当然家里需要一些补贴，否则没法养活那个贪婪的小东西。老五香月长势良好，谁都夸这个丫头长得像她妈妈。不过孩子没出满月，也不能老占人家老百姓的便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哪儿也不能忘，得想办法补上这个情。关山林和乌云就这么坐着聊着，一点困劲都没有，一直聊到了鸡叫二遍。后来他们不聊了，关山林说， 天不早了，你身上有彩不方便，早点歇着吧。 乌云起身回到自己房间，上床熄了灯，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从此他们就保持了这种分床的格局，两个人谁也没有再提出合到一起睡的事儿，一直到他们老了，他们再也没有睡到过一张床上。关山林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了，他的焦灼不安，喜怒无常，暴力乖张，连他的部下都难以忍受。他仍然爱哈哈大笑，但是他开怀大笑的时候，你可以感到他内心深处的反复无常。他的笑声常常会突然间终止，就像一架飞快转动的风车骤然折断了扇叶那样，令人心里发怵。他对部下的严厉日益加深，他总是骂他们是一群饭桶，除了能把皮鞋擦干净之外，什么事也干不了。他悲哀地说，一支不打仗的军队是一群世界上最没有用处的窝囊废，这就是他的观点。他仍然坚持锻炼身体，他对渐渐隆起的小腹忧心忡忡，同时对出现在胳膊上和腿上多余的脂肪部分表现出了一种敏感态度。应该说他仍然是十分结实，他身材魁伟匀称，肌肉有力，行动灵活，身体的活力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他每天早晚各做100次俯卧撑，然后跑步，跑3公里到5公里，即使下雨他也穿着雨衣坚持跑。他在双杠上做屈腿90度能坚持10秒钟甚至更长，这得取决于早饭前还是早饭后，如果是早饭前，他肯定能打破这个记录。早饭是2个2两的馒头，一碗稀饭，用不着任何菜，中午有1斤米饭和1碗红烧肉就足够了，晚上是他胃口最良好的时候，如果不给他限制，他一个人能干光一大碟摊饼，当然没有人限制他。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的薪水足够他吃光半个湖南省产下的粮食。如果不算他那一身伤疤和仍躺在身体里的那些金属零碎，他什么毛病也没有，结实的像一只4周岁的豹子。他的生活习惯好极了，早睡早起，不睡懒觉，不吃零食，不抽烟，不喝茶，不在白天的任何时候打盹，没有任何恶习。然而他的问题出在他的脾气上， 很多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面对着一面白墙或者一张地图，沉默无语。无论是三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他赤裸的头上总冒着袅袅热气，让人感到他是那么孤独，那么令人不可思议。关山林的坏脾气不仅仅来自乌云和他们的孩子，不，甚至他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乌云知道这一点，他知道他和孩子们会给关山林增添烦恼，让他心灰意懒，但是他们伤害不了关山林，伤害关山林的是另外一种东西，是战争与和平。关山林过去是何等的畅快过呀，16岁当兵，打了几十年的仗，他的半个生命都是在枪林弹雨中打过来的，他早已经习惯了那种拼搏厮杀的生存状态，以致灵魂中都无时无刻不弥漫着芳香的硝烟味儿。他从恐惧、憎恶、无知、无畏、潇洒，直到醉心与迷恋战场。他渴望力量与力量，智慧与智慧，生命与生命的较量，那是强者之间最高级的较量。他渴望战胜逆境与死亡，赢得战胜之神的荣誉桂冠。广阔无垠的战场上，两旗招摇，两军对垒，壮丽的狼烟在凄厉的军号中冲天而起。素昧平生的双方士兵，在弹尽粮绝之后，疲惫不堪地撕抱在一起，如同亲密的弟兄一样，在泥泞中跌扑翻腾。军中战围中，消息接踵，谋士频眉，主帅在清冷的山峰中经历着每一分钟都有可能由胜利者沦为失败者的忍耐与煎熬。枪声稀落以后，战场上寂静异常，如血的夕阳中，一匹跨步挂了彩的战马在遍地的尸首中寻找着它的主人。一只良久无处停落的小鸟，此刻在一个尚未散尽热气的士兵的胸膛上稍作小憩，而早生的夜风开始款款出动，吹散硝烟，评判这场战斗的失败者和胜利者。如今这一切都消失了，他们已成为过去的美梦，只有靠着回忆，他们才会出现片刻。回忆已经成为关山林生命中的海市蜃楼，虚幻的令人不可相信。河清海眼，天下太平，关山林在39岁之后失去了战场，此后他又在和平年代里度过了他另外的11年，这是他作为军人的黄金时代，是无论智慧和信念还是勇气和经验都处于最巅峰的时代。除了希冀不停地日夜磨砺他彻冷的战舰之外，他无为可做。他有些迷惑了，他不知道在战争之外他还能做些什么。打铁、缝衣服、种地或者打兔子，对此他丝毫不感兴趣。他是血与火创造出来的，他是战争的儿子，他只属于战争。放马南山使他痛苦不堪，刀枪入库让他心疼不已，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找不到敌人了， 他失去了他的战场。他焦灼、烦躁、失落、寂寥、无奈、迷惘，他的脾气越来越坏，越来越令人琢磨不定。军人关山林在整整11年中经历着一种爪息迟钝、筋骨松弛的折磨。在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他就冲进打靶场中，抱起一挺机关枪狂扫一气，直到把枪管打红，直到把一整箱子弹打光。然后他将怀里的机枪丢在地上，看着子弹消失的方向，深深地长长地叹一口气。他仍然每天早晨起来，在大雨中奔跑，昂着头，挺着胸奔跑。可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支撑他那双腿顽强不屈地向前奔跑的，只是不死的信念了。1962年10月，一个机会再次出现在关山林面前。20日，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在自行炮火和轮式装甲车的掩护下，大个子、大胡子印度兵像一群黄羊似的往边境线中国一方冲来，不顾一切地扑进了中国边防军的攻势，与中国边防军厮杀作一团。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奋起反击，战况很快传达到了关山林这一级。关山林听了这个消息之后，精神为之一振，一瞬间他的豹子眼骤然亮了起来，全身的筋骨如水箭油锅一般噼啪噼啪炸响。关山林意识到这将是他军人生活中最后一次机会了，他要得到它，他必须得到它。关山林立刻向上级部门打了请战报告，要求调他到中印边界前线去。有关部门没有打算理睬他，不是他一个人递交请战书，全军上下，从参军3天的列兵到官至大将的将军，都有人请战。别说那么点边境冲突，用不着几百万军队一起上了，就算用了，几百万军队往那一踩，踩得面目全非，叫外交部日后怎么跟人家划分领地呢？但是耐不住关山林一天一份的往上交报告，有关部门就在电话里向关山林解释说，关山林同志，你的工作是后方军事工业生产，把你的活干好了，就是对前线最大的支援。关山林不服，他说，光生产枪啊炮啊不解气，看见人家打仗更憋气，让我上战场，我宁肯官降3级。有关部门哭笑不得，关山林同志啊，你又没犯错误，降你3级干什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关山林急了，火了，跟人家吵了起来。他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不用我，你们不就是因为49年在青树坪那一仗吗？那一仗我是失了手，我失了手你们处分我好了，该上军事法庭上军事法庭，该枪毙枪毙，你们为什么不处分我？你们不处分我，拿我流放，让我看西洋景，这比枪毙我还毒。这一下有关部门恼了，放下电话就议论说，这个关山林无理取闹，简直是胡搅蛮缠，建国之后他就没有老实过，一会儿要打美国佬，一会儿要打台湾，一会儿要去西藏，一会儿又去中印前线，还说搞军事工业是拿他流放，简直是无纪律无原则。有关部门 打算给关山林一个批评处分，让他有一点教训。后来有两件事为关山林解了围，一个是有关部门接到了关山林的妻子乌云的一封信，乌云这封信是背着关山林写的。乌云在信中写道，49年在青树坪，老关是打了败仗，给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可是在这之前，他为革命打过多少胜仗啊？他打的胜仗是他失败的10倍百倍，难道这还不能相抵他一次失误吗？你们让老关上前线去吧，他等打仗等得很苦，他已经等了整整11年了，这一辈子也许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如果要立军令状，我愿意和老关站在一起，以我们全家的名义签名画押。他若是输了，我跟我的孩子们陪着他一同上军事法庭。这位女军官和她的丈夫如出一辙，是乌云而不是关山林使有关部门深受感动，而一位熟悉关山林的上级也发了话。这位上级说，关山林调皮是调皮了点儿，请战上前线也不是什么坏事嘛，当兵的打起仗来不往前面冲，还叫什么当兵的？那不成了老百姓了吗？这两个人解了关山林的围，使关山林摆脱了一次处分。但是关山林终究还是没有得到上前线的机会。直到一个多月之后，他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把那些兔崽子碾过了麦克马洪防线，并且把他们的屁股都踢肿了。现在他又一次失去了机会，他像一只巨大的气球一样在他的上空晃了一下又飞走了。关山林失望极了，他想，他们有太多可以使用的人，他们不需要我，他们不承认我是最优秀的，或者他们认为我已经老了。这一天关山林第一次没有练他的俯卧撑，没有在车辆稀少的公路上挺着胸膛长跑，他仍然起得很早，差不多是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他走出屋外，在院子里坐下。黎明前，世界很安静，空中还没有小鸟飞过的痕迹，空气里有一股泥土苦涩的芬芳味儿。夜风在这里做着最后疲惫的散步。关山林坐在那儿，腰杆笔直，双肘枕在腿上，目光向前一动不动的，直到晨露入湿了他的衣裳。乌云在早上6点钟的时候醒了，他醒来的时候有一种失落感。他穿衣起床，先到关山林的房间看了看，他不在房间。乌云想，他也许去跑步了，但是没有。他坐在院子里，心如止水，像是一块在等待风化的石头。乌云轻轻地走过去，从旁边看他，他惊诧地发现，他的鬓角出现了好几根白发。他才52岁呀。他肌骨健壮，精力充沛，可是他却有白头发了。乌云站在他的身后没有作声，他想，他是走过去把那几根白头发拔下来呢，还是听凭他们的存在呢？好长一段时间，乌云拿不定主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在西北的一片荒漠中爆炸了。两天以后，关山林接到调令，前往西南军区工业基地工作。数周之后，在军火重镇重庆市的一幢欧式红色洋楼里，关山林有了一间十分阔气的办公室。那幢红楼是旧时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寓，隐藏在一大片郁郁葱葱的花木丛中，方圆数平方公里围上了高高的栅栏，大门的持枪士兵有两个，另有一名军官值哨，对进出的车辆人员进行严格的检查。乌云带着老大陆阳、老二惠阳和老五湘月随同丈夫一道调往重庆。乌云在重庆脱去了军装，成为一名转业军人。关山林说，组织上提倡部队干部转业支援地方，我是领导，我得带这个头，你就转业吧。乌云不愿意离开部队，不愿意脱下穿了18年的军装，但是他拗不过关山林。关山林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便把乌云转业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干部部门甚至已经准备好了乌云的去向。乌云交出了军官证，拿回了转业军人证，他哭了。关山林皱着眉头说，你这个人呢，抹什么眼泪吗？又不是让你去死，有什么好伤心的呀？组织上需要干什么不是革命啊？乌云擦了擦眼泪说，要服从组织需要，那你为什么不自己转业呢？你转业就不是革命了，你拿我来争表现。关山林觉得乌云太浅薄太无知了，他笑了笑，他说，笑话，你真是笑话，你这话既没水平又没常识，我能转业吗？我是军人，我这个军人跟你这个军人不一样，你懂不懂？乌云很生气，这才是没有道理的话，他当然是军人，这用不着说，可是自己也是军人呢，军人就是军人，没有区别。难道过去18年，他只是一个穿着军装的老百姓？乌云这么想，但是他与关山林说不清楚。关山林有他的一套理论，关山林才懒得和这个世界上别的理论合作呢。乌云转业后，分配到5G部161厂工作，职务是厂职工医院的党委书记。161厂是一家大型的兵工厂，生产坦克和自行炮。工厂有10000多名职工，老工人大多是解放前的老兵工，厂里的复员转业军人占了半数。因为系统仍属于军事工业，复员转业军人又多，乌云在这里 仍然感受到一种浓厚的部队气氛。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很融洽，所以他很快就适应了。只是他发现自己的偏头疼、低血糖、风湿性关节炎越来越重了，同时又新添了支气管哮喘的毛病。而且子宫摘除之后，他的脾气也变得急躁了，对很多事不怎么耐烦，连关山林都觉察出他的变化。关山林说：哎呀，你是怎么回事啊？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乌云当然知道过去自己不是这个样子，过去的他快乐、活泼、健康、随和，过去他身上的每一个零件都完好无损。可是现在呢，才36岁就落下了一身的毛病，你要我怎么样？但是乌云不想和关山林说这些话，一说准吵架，他才不想跟关山林吵架呢。15岁的老大陆阳已经是一个非常标致的小伙子了，他跟他的父亲一样，长得人高马大，宽肩窄臀，浓眉大眼儿。他还剃一个发茬很短的头，这一点也像他的父亲。陆阳的学习成绩不错，属于那种并不特别用功，但是天赋很好的学生，考试总是拿200%。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功课之外，比如读军事小说，比如航模制作，比如看电影。有2项业余爱好是他最为投入的，其中一项是体育锻炼，他一直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15岁的个头就有1.75米，穿40码的球鞋，中线球投得又快又准，令对手特别头疼。他还参加了田径队，跳高跳远的校纪录都是由他保持的。他最拿手的体育项目是单杠，双手大回环，他能够一口气做4到5个，这个数字让体育老师都感到脸红。有一次他还试图做一个单手大回环，可是也没有成功，他从杠上摔了下来，摔得鼻青脸肿。让人骄傲的是，陆阳从来不是个大惊小怪的懦弱的孩子，对于伤啊疼啊他一向满不在乎。要是他的手被刀子削去一块皮，他一准不包扎，把伤口流出的血塞进口里吮干净，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他的另一个爱好呢是沙盘，那是一种军事参谋和指挥官们使用的工具。陆阳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说服了或者是贿赂了军械处的那些年轻军官，他们给了他整整一套沙盘，可便是地形盘、坦克、装甲车、重炮、轻炮、轻重机枪，使用各种武器的小西器、碉堡、鹿寨，甚至还有几架荣克斯86轰炸机、 B-17飞行堡垒战略轰炸机、马丁战斗机和30式战斗机，其兵力装备足足可以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陆阳对这套沙盘的着迷程度让关山林都感到吃惊。陆阳常常在星期天里一玩就是一个上午，你不得不承认陆阳对于军事有着相当的天赋。他能十分熟练地在沙盘上复演出二战时东线战场的所有著名战役。关山林有一次出于好奇，要这个正在读初中3年级的小子跟自己比试一下。他们把床上的东西全部掀到了地上，爬到床上开始开战。关山林吃惊地发现，儿子是个难以驾驭的对手。他运兵如鬼，长出奇策， 把自己的实力演绎得令人眼花缭乱，而又让对手大伤脑筋。关山林花了两个钟头才勉强把儿子收拾掉，此时他已经损失殆尽，汗流浃背了。关山林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恼火，但是他仍然暗自欣赏儿子的军事才能。如果儿子日后不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那一准是老天瞎了眼。关于这个，关山林跟乌云提起过，乌云有他自己的看法。乌云说，你注意没有，你的大儿子太自负，太自以为是，他总想当第一。要是哪天你看到他脸上有了笑容，那他准是第一。即使他在1000个人中当了第二名，他也是一副气得要命的模样。关山林不明白，他说，这有什么不好啊？自负有什么不好？当第一有什么不好？不做第一，难道还留给人家去做？你这个观点才莫名其妙呢。我就是喜欢他这个性格，他这个性格像我。乌云想，是啊，没错，他就是太像你了。再往后，他就该是第二个关山林了。可是这样，关山林又要不高兴了，因为他不是关山林第一，你才是关山林第一。可惜这点你永远也无法让孩子满足。老大陆阳像关山林，其余几个孩子却一点也不像。老二惠阳用不着说了，先说老三泾阳吧。全家搬往重庆之后，乌云把寄托在山东海城和湖北洪湖的两个孩子都接了回来。现在的日子好过了，用不着再把孩子丢得那么远。老三泾阳被接回来的时候，乌云几乎都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泾阳躲在猪妈的身后，始终不肯出来，然后泾阳就是哭。哭还不是放声哭，而是捂着脸小声的啜泣，像个女孩子。泾阳确实像个害羞的女孩子，她长得俊，细皮嫩肉，眉眼清秀，说话先脸红，一受了委屈眼圈就潮了。她喜静不喜动，平常干的也全是女孩子玩家家干的事儿，比如刻剪纸了，翻网绳了，跳猴皮筋了，收集歌片啊什么的，还特别喜欢小猫小狗，逮着机会就拿自己的小手绢给小动物洗脸扎小辫儿。他从海城回家的时候，自己就扎了一个冲天小辫儿，还穿了一身大红大绿的花褂子，那副打扮让乌云哭笑不得。乌云埋怨猪妈说，猪妈，你这么打扮泾阳，你都把她打扮成闺女了。猪妈不服气地说，闺女有什么不好？闺女性子温和，又知道疼人，强似那些野小子百倍。乌云后来发现泾阳晚上睡觉还摸着猪妈的奶头才睡，他就坚决把泾阳赶下了猪妈的床，让泾阳自己睡一张小床。为此泾阳啜泣了好几天，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睡不安生，老做噩梦，弄得猪妈心疼得不得了。泾阳不喜欢跟男孩子一起玩，喜欢和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因为他文静，女孩子们也都很喜欢他。泾阳拿出自己那一份糖果分给大家吃，女孩子们都觉得跟他在一起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乌云很快就发觉泾阳的性子确实很温和，他是家中最听话的孩子，不调皮，不捣蛋，极少做让大人尴尬的事，而且他很有同情心， 有人受了伤，或者是生了病，他就很难受，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如果是小动物遇到了这种情况，他同样也会悲痛欲绝。大多数时候，鲸羊不是引人注意的孩子，只有一次他表现得尤为强烈。那一次是看电影，乌云带着孩子们在中原电影院看《白毛女》。电影一开始，鲸羊就在那里哭，以后哭得越来越厉害。等人们在山洞里找到了一头银发的喜儿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哭晕过去了。还有一点，他属于那种艺术天赋很强的孩子，他的歌唱得很好。什么歌？只要他听过一两遍就能唱，从头到尾一个音也差不了。他喜欢自己编儿歌，什么小猫小猫咪咪，妈妈叫他娇娇，小兔小兔跳跳，妈妈冲他笑笑，乖蝴蝶俏蝴蝶，光有翅膀没有鞋，如此等等。这些让乌云惊讶不已。但是鲸羊最喜欢的还是讲故事。他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从来不是跟老师那里学的，而是自己编的。有的故事有影子，有的故事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纯粹是他的想象。比如，有一个太阳王子和云彩公主的故事。他是这样讲的：太阳王子喜欢美丽的云彩公主，他要云彩公主做自己的妻子。云彩公主喜欢太阳王子的威武有力，但是不喜欢太阳王子的专横跋扈。他老是爱用他的金色的火箭杀伤那些可爱的小花小草。云彩公主要太阳王子改正他的缺点，但是太阳王子就是不改正。云彩公主很伤心，就躲着不见太阳王子。太阳王子到处追他，可是他怎么也追不上。等他刚刚捉住了云彩公主的白纱裙子，云彩公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太阳王子很后悔，他每天都在寻找美丽的云彩公主，从东边找到西边，再从东边找到西边，天天月月年年，始终不肯放弃。他不知道，其实他根本不用找，只要他改正了缺点，不再伤害那些可爱的小花小草，美丽的云彩公主就会自己回到他的身边。这个故事简直太美了，听得老师们都流了泪，小朋友们把小手都拍红了。乌云知道这件事以后，很高兴地转述给关山林听。关山林听了却皱了皱眉头，他说：这个孩子哪来这么多怪念头啊，什么太阳王子云彩公主的，那太阳东升西落是在追姑娘啊，那是自然规律，简直是胡编乱造。关山林坚持认为，只有脑子有毛病的孩子才会有这些稀奇古怪的念头，这一点乌云最不爱听。一说这个，乌云就想到老二惠阳，乌云的心病被触动了，就反击关山林。乌云说：这是什么毛病？这是艺术细胞，你懂不懂？你要说这算毛病，那陆阳呢？这孩子一天到晚琢磨那堆飞机坦克大炮，折腾过去折腾过来，那堆锡兵里到底能折腾出什么呢？他那不算毛病。关山林却护着老大：你懂什么？那是沙盘，那是军事技术，那才是真正的学问。你怎么能把鲸羊跟陆羊比呢？鲸羊，嘿，他连陆羊的 半个脚趾头都比不上。 夫妻俩争论了半天，谁也不让谁，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乌云对关山林的偏袒耿耿于怀，老大陆阳是自己的儿子，实在也是一个优秀的孩子，但是总不能因为老大优秀，其他的孩子就全都一无是处吧。这么想，乌云从此偏偏要对泾阳爱护得要紧。他想，看着吧，我的孩子日后个个都让他们有出息。四岁的老四襄阳从洪湖老家接回来的时候，让乌云大吃了一惊。襄阳又黑又瘦，干巴巴的像个小老头，因为头上长了些疮，把头发全剃光了，那样子像一枚破了皮的粘土豆。只有脏兮兮的脸上那对滴溜溜的小眼睛还有点精神，要不是这，乌云真的还以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小叫花子呢。当时乌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二话没说，三下两下就把襄阳身上那件让人怀疑藏有虱子的破布褂子扒拉下来丢进了垃圾箱，然后把襄阳浸在热水中足足地洗刷了一个钟头。这以后襄阳有好长一段时间肠胃出了毛病，他把所有能看到的食品全往嘴里塞，一直到他们溢到喉咙口为止。乌云不得不让他服下大把大把的酵母片和表飞明片，以使他肚子里那些东西能够尽快地消化。乌云开始留心控制这个小饿老鬼的进食量，但是这不大有用。四岁的襄阳有一种非凡的本事，他有办法弄到他想弄到的任何东西。有一回他摇摇晃晃地去找阿姨，他把阿姨拽到厨房，指着高处的碗橱说：“老鼠，老鼠。”阿姨如临大敌的把碗橱里的东西都清出来放到一边，不安地四处寻找，碗橱里只有两只蟑螂，没有老鼠。阿姨想，也许鬼东西跑掉了。不过阿姨很快发现她上当了，襄阳正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大嚼一条上一顿吃剩下来的香肠。他看到阿姨朝他奔过来的时候，迅速地把剩下的一大截香肠塞进嘴里，并令人难以置信地把它立即吞到肚子里去，然后在他脸上浮起一层讨好的傻笑。还有一回，关山林的司机从外面弄到一只很肥的狗，关山林让阿姨把狗肉炖了。关山林对炖狗肉有特殊的感情，把新鲜的狗肉洗干净切成大块，在生水里放上料酒、生姜、干椒、小茴香、桂皮，用文火细煨，炖得骨松肉烂，汤艳汁浓，那种香味真是美不胜收。阿姨煨好了狗肉就去洗衣服，衣服洗好之后晒到院子里去，正在晒着，阿姨感到一阵心惊肉跳，手中的衣服都落到草坪上去了。她发现自己有好半天没有听到那个四岁的襄阳的动静了。她知道只有两种时候这个孩子才会安静下来，一种是他睡着了，另外一种是他正在吃东西。阿姨丢下湿衣服就往家里跑，在厨房门口他看到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那个饿老鬼正站在一只两尺半高的高凳上，用一只长柄汤勺在滚开的吊子里呼哧呼哧地捞狗肉呢。他的目光贪婪极了，口水直接掉进了吊子里，他把全身都勾进吊子里 只差一点儿，他就要掉进滚开的汤之中，和那些狗肉为伍了。阿姨捂住自己的嘴，强迫自己没有叫出声来。她轻轻地移过去，猛地一把那个倒霉蛋抱了下来，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喘粗气。而那个孩子，则在为自己的功亏一篑而伤心欲绝。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